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客人是个20多岁的姑娘，她对钱有着异于常人的执着。到底是怎样的过去让她变成了现在的样子呢？你在等人吗？ 没有。 那就别站在雨里啊，你看你身上都湿透了。没带伞吗？进我店里避避雨吧。 不用了，你都打算关门了吧，我就不给你添麻烦了。 你别客气啊，我这家店啊本来也没什么固定的关门时间。进来说吧。 可其实我钱不太够。 这时候了还提什么钱呀、啊、快点吧，再不进来真该感冒了。 那就谢谢了。 来，这是热茶和毛巾啊，虽说现在天气热了，可是淋了雨啊还是容易感冒的。 老板，你心眼真好，比我妈都好。 怎么哭了呀？你和你妈妈吵架了？ 我和我妈闹翻了，所以我就跑出来了。 啊？什么情况？ 因为钱呗。 因为钱？ 我和我爸住院了，我妈让我负担医保意外的全部药费，我不答应，他就说我是喂不熟的白眼狼。 你后爸？也是因为和他关系不好，所以才不想出钱。 那是一方面，我只是觉得吧，这钱不该全由我出啊，那些钱可都是我一分一分辛苦攒的，我可不想随随便便的花出去。 随随便便？那给家人治病也不算是随便花钱吧？ 我的意思是花钱啊要有足够的理由，否则迟早会变穷的。我真是受够了穷日子。我4岁的时候，我妈因为受不了我亲爸的家暴和他离婚了。从那以后我跟着我妈几乎就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我们老家呀是靠煤矿活的，我妈当时是煤矿上的洗衣工，累死累活干一天也挣不了几个钱。当时矿上不景气，工资也不能按时发，靠着这点工资他根本养活不了我，所以离婚后我妈很快就找了我后爸。我后爸虽然脾气也不好，可看在他经济上比我们都宽裕的份上， 我妈忍了。 你后爸对你们很不好？ 就是搭帮过日子呗。我确实挺怕他的，尽量不惹他发脾气。我妈呢，也处处的讨好他，甚至我被后爸的亲戚欺负了，我妈也不敢吭声。 他们怎么欺负你了？ 有一次，我妈带我去后爸的堂哥家串门，他们家有几个十来岁的半大小子，我妈就让我和他们一块玩，结果他们三言两语就把我骗进了牛棚，然后冲上来扒我的衣服欺负我。 啊！ 我吓坏了，拼命的挣扎，好不容易才逃出来。当时我妈正在和我后爸的堂哥聊天，我哭着跟妈妈说，这群坏小子跟我耍流氓。我妈竟然瞪了我一眼，让我闭嘴。当时她的表情特别凶，吓得我都不敢哭了。那天晚上，我哭着问她，干嘛非要跟后爸结婚？就我们俩过日子不是挺好吗？她冲我苦笑了一下，说，你知道把你养大得花多少钱吗？我一个人哪有那么多钱呢？那一刻，我终于明白了，原来我被人欺负是因为我妈穷，没有钱。原来钱才是世界上最牢靠的东西，只有它才可以给我安全。 哎呀，我知道钱很重要，但是 钱当然很重要，没有钱就只能看别人的脸色活着。自从嫁给后爸，我妈就是这么活着的。后爸稍微有一点不开心，我妈就特别的紧张。到了后来，她的生活几乎都是围着我后爸转了，对我却越来越不关心。后来后爸的儿子去外地当兵了，再也不用花家里的钱了，我却还得靠后爸供着上学。我妈怕后爸为这件事计较，就拼命地在经济上苛扣我。说出来你可能都不信，小学六年我穿的都是亲戚们给的旧衣服，我妈也没给过我一分零花钱。每天一放学，同学们都三五成群地去那儿买零食，可我的兜比脸还干净，只能在柜台前傻站着过过眼瘾。有一回我在上学路上捡了2块钱，皱巴巴的，但当时我真是比得了100分还高兴呢。我拿着这2块钱在小铺门口晃了好久，也没舍得进去。最后我把这张票子叠成一个心形，放进了最贴身的口袋。摸着它们啊，我甚至都能感觉到一种温暖，所以就连睡觉的时候我都会把它放在袖口里。同学们发现了，就给我起了个财迷的外号。后来有一次学校组织春游，中午特别热，突然来了一个卖冰棍的老太太，同学们都围上去买冰棍，我也特想吃，可是想来想去也没舍得用这2块钱去换冰棍。同学们看我这么抠抠缩缩的，财迷的外号就叫得更响了。 他们不会也开始欺负你了吧？ 那倒没有，不过啊，也没人愿意和我做朋友。我们那时候每到新年或者同学生日都流行送贺卡，可我没钱买，也就没人搭理了。看着他们互相送来送去的，我一开始挺嫉妒，后来也就麻木了。我想既然朋友需要用钱来买，那我还不如直接和钱做朋友。所以从高中开始我就拼命地攒钱。 你妈不是不给你零花钱了吗？你怎么攒钱啊？ 因为我高中就开始住校了，我妈每月会给我40块钱伙食费。为了省钱，我每顿饭都吃最便宜的菜，可即使这样一个学期下来也没省多少。有一天学校旁边的小店处理过期食品，我花5块钱买了整整一大箱火腿肠。你能想象吗？这箱马上就要过期的火腿肠让我足足吃了一个月。 我也就从伙食费里足足省下了30多块钱。 这 是多好的省钱途径啊。后来隔三差五的我就去那个小店里溜达一圈，看看有没有过期食品可以淘。 可老这么吃过期食品，身体怎么受得了啊？ 我当时真管不了这么多了，在我心里啊，省钱才是第一位的。再说了，穷人的身体本来也不值钱嘛。 你这话说的 一看你就没穷过吧，你不会理解穷的滋味的。有一年劳动节，小姨来我家串门，她看我的鞋都磨破了，就去商店给我买了一双新皮鞋。那双皮鞋是黄色的，从里到外都散发着一股淡淡的香味儿。我抱着这双新鞋开心地闻了好久，可没想到第一天穿这双新鞋去上学，下课时就赶上了大雨。为了不弄脏这新鞋，我在教室里一直等到雨停，结果就错过了食堂的开饭时间。我肚子饿得前心贴后心，只好去那家小店想买点吃的。那个老板早就认识我了，他知道我的来意，就很不耐烦地冲我喊，今天我们这儿不处理过期食品，你不买就快走吧。他的声音特别的大，好多同学都回头看我，我当时恨不得我找个地方我钻进去。你看这种场面你肯定没经历过吧，没有钱你在别人眼里就是个笑柄。 虽然我没经历过，但我理解你的感受。可是根据我的经验，钱真的没办法让人从根本上产生安全感。 呵呵，不过到目前为止还真没有什么能比钱更能让我产生安全感了。整个高中三年最让我开心的事儿，就是我居然攒下了1000多块钱，那些可都是我用自尊和屈辱换来的钱呢。这些钱被我锁在书桌抽屉里，每个周末我都会打开一次，添进去几张钞票，然后再小心地锁好。每次我在外面受了委屈，或者觉得学不下去的时候，我就会去想那个抽屉。那个抽屉几乎寄托了我对人生的所有美好希望了。 你现在还是这么想吗？ 现在当然不会只在乎那1000块，我也没有当初那么穷了。其实说实话，我们家也算不上穷。我妈和我后爸都是国企职工，俩人的工资加起来在我们那儿也算是中等水平了。可我妈就一直坚持着穷养女儿的理念，可能她是觉得女孩子要是关注外表，讲究吃喝，就会变坏变野吧。而且她大概也没想到我能考上大学，所以在我的学习上也舍不得花钱投资。 考上大学了？ 嗯。 多好呀，这下你妈妈对你的看法该改变了吧。 其实就是所普通的农业大学，但确实惊着我妈了。收到录取通知书那天，我妈第一次底气十足地在我后爸面前炫耀我的录取通知书。18年了，从小到大她可从来没夸过我一句，但那天我估计她是要把所有的夸奖都用尽了吧。可是我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 为什么呀？ 因为我太了解他了。就算他一时这么高兴，但说到底他是舍不得为我花钱的，所以我担心他其实根本不想给我掏学费。 不至于吧，你可是他的亲闺女啊。 对，他确实曾经拍着胸脯跟我保证，就算砸锅卖铁也要供我上大学。可是我也没猜错，就在开学前的一个星期，他不知听谁说，像我这种情况可以申请助学贷款，而且助学贷款还是免利息的，他就让我去申请，这样他就把可以供我上学的钱存在银行里吃利息了。 啊，这种钱他也要赚？ 而且他还信誓旦旦地让我放心，说我毕业的时候一定帮我把贷款还上。 你真的去申请了？ 不申请的话，谁还会给我交学费啊？我就这么靠着助学贷款上的大学。那时家里每月给我800块钱生活费，按当时的物价水平，确实可以保证我的日常生活。可因为我从小养成的习惯，我早就省钱省上瘾了。哼，在食堂里，我永远吃最便宜的菜，春夏秋冬，我也就那几件旧衣服，翻来覆去倒着穿。冬天，为了省下打热水的钱，我宿舍的暖气上永远放着灌满水的饮料瓶子。为了攒钱，我还想方设法出去做兼职。我发过传单，给小饭馆刷过盘子，还去中小学周边的辅导机构当过兼职老师。总之，凡是能赚钱又不太要求专业技能的活，我都干遍了。 可你这样能保证学习不受影响吗？ 当然受影响了，我也只能保证自己不挂科罢了。 你不觉得这么做是本末倒置吗？ 道理我都懂，我也知道大学生应该以学业为重。我的同学有好多都在考雅思、考托福，有的学编程，还有考驾照。其实我也想和他们一样，给自己多充充电。可这些考试哪样不要钱？我身上背着一大笔助学贷款，万一我妈说话不算数，这笔债就得我自己还。所以，我必须做兼职赚钱，只有把钱攥在自己手里，才是最牢靠的。 那后来你妈妈替你还贷了吗？ 还了，真是谢天谢地。但是我找工作的时候却遇到了坎儿。 是不是因为成绩问题？ 嗯，因为一直在疯狂地做兼职，所以我的成绩真的很一般。再加上学农的本来就业面就窄，所以毕业后找工作我真是费了好大的劲儿，整整将近一年，我抱着简历跑了大大小小得有上百场招聘会了，也没找到特别合适的工作。最后还是之前带过课的那家辅导机构收留了我，聘我当一名专职老师。 待遇还好吗？ 还算满意吧，他家有底薪，再加上我每个月拼命代课，目前收入还是挺好的。可即便这样，过穷酸日子好像成了我的习惯了。买蔬菜水果，我总喜欢挑品相不好的，为了几毛钱能跟老板磨半天嘴皮子。去超市买东西也会比来比去挑最便宜的买，内衣不穿烂也绝不会扔，反正穿在里面也没人看见。 哎呀，你这又是何苦呢？ 我还会捡垃圾呢。 啊？ 只要在大街上看见别人扔塑料瓶子，我也会偷偷地捡起来，每个月凑在一起卖给收废品的。同事叫我出去玩，我为了省钱也不会去，所以到现在我依然是一个朋友也没有。相亲的时候我就这么灰头土脸的，几乎没有人能看上我。偶尔有人愿意进一步交往的话，我又会怀疑对方的动机，是不是惦记着我那点血汗钱。 竟然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了，所以当你妈妈说让你为后爸出医疗费的时候，你才那么不愿意。 我确实不愿意给那个人花钱，但如果是为我妈，我肯定是会掏的。这不，我刚调到这边的分校就把她接过来了，我就是想让她感受一下大城市的生活，让她看看她女儿远比她想象的能干。可是今天后爸打电话说他生病住院了，我妈必须得赶回去。刚才收拾行李的时候，他突然问我，住院要花不少钱，医保肯定没法全报，他看我现在收入不错，就希望我把剩下的钱都出了。可我觉得后爸也有儿子，要出也得我和我哥一起出才公平。我妈就急了，说我上大学花的都是家里的钱，还骂我是白眼狼。我跟他大吵了一顿就跑出来了。今天晚上我真的不想再看见他了。说到底，亲情什么的不过也都是靠钱维系的，那我还不如直接 把钱当亲人更有安全感，至少钱不会嫌弃我。 这样，我先给你调一杯鸡尾酒，咱们再接着聊吧。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加里安诺利口酒、白可可利口酒、液态奶油、黑巧克力碎和冰块调成的，名字叫做金色凯迪拉克。 凯迪拉克是挺贵的那种车吧？这种车我可买不起，就算有那钱我也舍不得买。 你觉得人们买车是为了什么？ 当然是为了开呀。 是啊，只有开起来车才有价值吧，一般人也不会买一辆车放在家里供着，不是吗？ 哦，你是想说对待钱也应该这样是吗？ 嗯， 其实道理我都懂，但是我真的做不到。把钱花出去就好比在大冬天把自己手里好不容易热起来的暖宝宝拱手让人一样，身上会觉得特别冷，特别没有安全感。唉，可能我这人有问题吧。 其实坦率地说，你现在恐怕确实需要进行一些心理辅导，因为你对待钱的态度已经到了偏执的程度了。这样下去，你不仅会伤害到关心你的人，更会伤害到你自己。你自己也清楚，你和你的家庭并不穷，但真正让你没有安全感的是你的心。 对，我知道心穷是吧？我听说过这句话，但我觉得我已经无可救药了。 世界上绝对不存在无可救药的人，只要你自己有改变的想法。首先你要告诉你自己，内心的贫穷不是你的错，而是因为你的童年缺乏关爱导致的，以至于你只能通过钱获得安全感。虽然现在这份缺失的爱已经很难再通过父母弥补，但你还可以尝试激发自己爱的能力。除了钱，其实你还可以去尝试爱你周围的人。其实你手里的并不是暖宝宝，而是烛火。当你尝试将自己的烛火分享给别人的时候，你会发现随着周围一根根的蜡烛被你点燃，孤独和寒冷也就再不会靠近你了。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我一个穷怕了的女孩，原作木子，改编藏灵陈寒，制作陈寒，演播苗山陈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环环相扣的情节，跌宕起伏的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光影留声。 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河山只在我梦里，祖国已多年未亲近，